折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能够永不停息。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 原来李宗盛的故事里，这首和自己赛跑的人是和他一样留级不被女生看好不被父母看好的张培仁。接下来这首歌，他可能陪伴过你的青春，你也可能听了很多年但是都没有猜出来，这是黄安写给林志颖的歌。1992年的夏天，有一天黄安经过一家唱片行的时候，看到门口贴了一张海报，他发现海报上那个男生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于是呢他把车停了下来，他问那个老板这个小帅哥是谁，老板说他是歌坛的新人，叫林志颖，唱片还没有出，但是门口的海报就被偷了好多次，而且都是小女生干的。两个月之后，林志颖就迅速地窜红了华人世界。黄安回想起当天的感受，灵光乍现，为他写下了这首歌《样样红》。 家财万 和太阳都下山。是洋洋红，你是主人翁。要雨的雨，要风的风，与摇龙门就不同。青春少年是洋洋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了空，人生渺渺在其中。花飞呀飞呀飞，世上风人呀吹呀吹。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何时放下歇一歇。能不能远走吉祥夜。 是你永远丢弃眷恋的世界。